这男人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 江哥让我来说明他信任我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，好好再跟你沟通。你要是这么不给面子，换了别人过来，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 郭杰梗着脖子，硬着头皮说道。雷蒙看着他一张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真想仰天狂笑。这个人哪来的勇气跟他说这种话？他真以为凭一个江哲就能奈何得了他了？ 那你让个不客气的人来。邹鱼，送客。 邹鱼走到郭杰面前。 郭先生，请吧。 郭杰一脸愤怒。 哼，雷蒙，你以为你能得意多久？有你求我们的时候。 说完，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秦锦城一眼，没想到秦锦城也正往这边看过来，冷厉的眼神带着深不见底的黑暗。他眸色上扬，厉声说道： 雷总，你这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来啊？这安保措施看来有待加强啊。 雷蒙点头说道： 秦总说的是，污了你的眼了。 无妨，多看你两眼就洗干净了。 邹鱼听得一阵鸡皮疙瘩，这两位大佬行行好啊，这恩爱呀、啊、等会儿秀行不行啊？被骂成了阿猫阿狗的郭杰一脸死灰，想反抗两句又不敢。他敢得罪雷蒙，可没勇气惹秦锦城。听说这位爷连安哲臣都得绕着走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他还不知道安哲臣被秦总胖揍了一顿的事儿，要知道恐怕今天都不敢过来。 雷蒙，你好自为之。 郭杰气哼哼地转身就走，雷蒙不屑地回了他一句： 这话说给你自己听吧。 秦锦城起身把他拉到怀里亲了一口，说道： 别动气，不值得。 我没有，正开心呢。你刚刚是不是夸我来着？ 有吗？你听错了。 秦锦城 明明说过为什么不肯承认呢？这个虚伪的男人。 嗯？ 秦总有些别扭地转开脸，雷蒙扑过去在他腰上拧了一把后，贴着他的耳朵说道： 锦城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 知道了。 秦总的耳朵尖又偷偷地变成了粉红色，可爱的像只大猫。郭杰从雷氏离开后就一个人去了酒吧。江哲的父亲知道江哲拿地跟雷猛打赌的事儿，认定是郭杰搞的鬼。毕竟在外人眼里，郭杰跟雷猛多少有点亲戚的关系。江老爷子认定是这俩人合伙把江哲给坑了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地刚刚传进雷氏，就会传来荒废了好几年的地方被规划成了城市中心？要说不是早有预谋的话，谁都不信。郭杰现在已经无处可去，在公司的职务已经被江老爷子给收回，见不到江哲他屁都不是。江老爷子说了，只有从雷猛的手里把地拿回来才会相信他的话。其实江老爷子相不相信他的话，他根本不在乎。他关心的只有江哲。不知道喝了多少瓶。郭杰迷迷糊糊地起身往外走，还没走到门口，便撞到了一个人身上。 你瞎啊？没看到人？ 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这么跟 TP 哥说话？ 郭杰的手被人扭住，推掌到了一边。他本来都站不太稳，被这么一推，差点就扑倒在地上，腰被人给扶了一把。周雨潮看着怀里的男人，唇红齿白，虽然不是雷猛那样的绝色，不过长得也还不错。最近他生意亏了，地下暗河的生意也被橘子一锅给端了，他自己还栽进去被关了好几个月，要不是他花了大价钱走关系，也没这么快被放出来。不仅走了关系，还把身边的一二把那都给推出去顶了罪。现在是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就当初刚挖煤那会儿，他都没这么狼狈落魄过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这几年好日子过得太逍遥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才有了这么一出呢。出来后就打算好好做人，低调的不能再低调。在家憋了一个星期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想出来找个乐子，没想到就遇到个这么个人。他抬手摸了摸郭杰的脸，又轻轻地拍了两下。 怎么说话的？人又不是故意的。算了算了，小朋友，你这是喝醉了，我带你去醒醒酒好不好？ 周雨潮打了个眼神，身边的男人会意，推着郭杰就往外走。郭杰被人推进车里，脑子里一阵眩晕。周雨潮关上车门便忍不住了，扑上去就开始脱郭杰的衣服。 小宝贝儿，怎么把自己喝成这样？乖乖可真美，让哥哥疼你好不好？ 郭杰一个机灵，脑子清醒了一点。 你是谁？放开我！ 小宝贝儿主动撞到哥哥怀里来，还问我是谁，是不是晚了点儿？ 周雨潮的手在郭杰的腰上捏了一把，郭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脑袋顶到车顶上，痛得他哇哇大叫。 呀，痛死我了，你放手，你给我松开，我可是江哥的人，你敢动我，小心江哥收拾你。 这一撞把他的酒给撞醒了一多半，眼神清明不少。望着眼前的那张肥脸，他只觉得一阵恶心，差点没把喝下去的酒全部都给吐出来。 江哥是谁？ 进去过一次的人总是会变得特别的谨慎。周雨潮有了上回的教训，这回可不敢随便谁的人都敢乱动了。这座城市里的太子党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，一个不堪就能让他万劫不复。谁让他只是有几个臭钱的暴发户呢？比起这些根基深厚的小崽子们，他算个屁。 停车停车，我要吐了。 郭杰实在是受不了周雨潮那张脸了，哪里有功夫回答他的问题，捂着嘴一阵恶心。周雨潮眸色一沉，按着他的头就推向车门外。 你敢弄脏老子的车，老子就把你扔下去。 说完马上示意司机停车，车子才刚停到路边，郭杰就已经冲下来，扶着一棵大树狂吐不止。周雨潮看得一阵反胃，什么涟漪的想法都没了，正打算要走，又想起之前郭杰说的话，回过身靠在车门上，远远地看着郭杰，又问了一句： 小子，你还没告诉我江哥是谁？ 江哥就是江哥，哪有是谁？ 郭杰 明显不想跟周雨潮多说话，敷衍得相当直接。 臭小子，你找死！敢这么跟 TP 哥说话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 周雨潮身后的男人冲出来，一把掐住了郭杰的脖子，单手把他提起来，抵在树干上。一张狰狞的脸透着恐惧，眼底的凶光似乎是真的会掐死他似的。周雨潮从兜里掏出个烟盒，一脸讥讽地盯着郭杰。郭杰吓得要死，双手用力地去拍打男人的胳膊，一边张大嘴喘气，一边说道： 是江哲，江家的大少爷。 周雨潮拿烟的动作一顿，目光闪过了一层晦暗。 松开他。 男人听命，手一松，郭杰瘫坐到地上，离他呕吐的污秽物很近，熏得他赶紧爬起来走到了周雨潮的身边。他面色通红，眼神里尽是怒气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。周雨潮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你真是江少的人。 郭杰站直身体，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： 骗你又没有好处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 呵呵，谁知道呢，你既然是江大少爷的人，为什么会一个人在酒吧买醉？他不要你了？ 说着目光猥琐地在他身上扫了一圈。